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七，火凤迷局，第259集，开封九盟主。方爸的案子破了之后，后续工作比较繁琐，最忙的是赵普和包拯。赵普要将方爸的人马重新编制，遣散一部分，另外还要打发自己的人马回西北去。欧阳少征整天跟他耍贫嘴，龙桥广磨磨唧唧，邹良又闷声不吭。赵普开始反省，自己当初挑手下的时候，其实应该考虑一些性格可爱可亲又比较正常的。包大人忙着审案，这次涉案的人较多，还有很多公文要处理，幸好公孙和包岩都在，帮他处理卷宗什么的又好又快。除去忙碌的赵普和包拯，其他人其实也都没闲着。赵真这几天挂心着庞飞的事儿，这肚子是越来越大了，眼看着就快要生了。赵真再稳重也是第一次做爹，兴奋的整天坐立不安。庞探师天天在宫里蹲着，自从出了上次有人给庞飞下毒的事情之后，太师家那几位姨太太都轮流来照顾闺女的饮食起居，一点不敢怠慢。庞玉这几天就都在开封府住，霸占了一间客房，害得小包喜只能去包岩房里搭了张床。包岩十分不解，他个大少爷干嘛在开封府寄宿？ 小侯爷主要是因为无聊，家里人都在宫里照顾他姐姐，他想去宫里帮忙，又被太师撵出来，让他干正经事儿，别总围着一家子的女人转。 庞玉想来想去，整个开封貌似只有开封府都是正经人，于是就跑来了，每天倒是也能给包拯打得下手，顺便骚扰一下包岩。别说，两人一个书呆子一个小流氓，挺互补，倒是能处到一起去。林业火在开封府住下之后也不走，整天带着素清游山玩水，顺便督促萧良练功。天尊和阴侯就更闲了，红九娘他们都被阴侯打发出去了。阴侯本来想喝喝茶晒晒太阳陪陪外孙，无奈天尊天天闯祸，不是今天迷路就是明天逛丢，他只好每天带着小五满开封找那糊涂老鬼。萧良除了练功之外，还要负责帮小四子干活。小四子能干什么活？自然都是公孙交代给他的。这不，之前在瀑布一战中出现了好多水蛭，公孙让影卫们拿网兜去统统兜了回来，除了一部分他养起来之外，其他两大箩筐都铺在院子里晒干。这晒水蛭还挺有讲究，先暴晒再晾晒，公孙整天枕堂皇宫两头跑，于是这些活就都给小四子了。小四子带着一大帮开封府的丫鬟晒水蛭，院子里一根根细竹竿上挂着一排排的干水蛭，看得人瘆得慌。白玉堂本来偶尔会到小四子和公孙的院子里转转，逗逗小四子什么的，不过自从那天进门看到满院的大黑虫子后，五爷就再不来了。不过这些水蛭也的确是好东西，小四子用水蛭磨粉入药，治好了府里一大半丫鬟的痛经症，还煎药进药酒逼着庞太师喝，说是能让他减减肥。太师看到小四子原本是扑过来就抱，最近这几天瞅见就跑，那天小四子还逼着太师吞了条干水蛭，害得目睹了整个经过的白玉堂三天没食欲吃饭。当然了，跟水蛭不共戴天的不止白玉堂，还有闭关不出的展昭。 如果要评选一下开封府最近最郁闷的人，那真是非展昭莫属。展护卫自从上次瀑布一战之后就开始闭关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跟养在深闺了似的。小四的好几次要拉他出门逛街，展昭都一扭脸，十分郁闷。 不去，没脸见人。 瀑布一战经过多方传扬，已经成为了江湖著名交战中的经典一战。说书先生们添油加醋，将故事讲得分外精彩。而最精彩的却是故事的后续，就是传说中展大侠脱了衣服铺了白玉堂之后。这一件事儿已经成了江湖十大谜团之一，堪称诡谲，令人百思不解。当时目睹此场面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你想啊，山坡上站了50000人呢，这50000人都是目击者。这世上有些事情是因为没有目击者而成为谜团，可还有些事情偏偏是因为目击者太多而成为了谜题。所有人都在问，展昭为什么要脱了自己的衣服，为什么要铺白玉堂，白玉堂被铺了之后是怎样了，他俩究竟什么关系，貌似白玉堂一直住在开封府，各种猜测也甚嚣尘上。有些人觉得展昭脱衣服可能是因为打归空的时候用了太强大的内力，导致衣服自行爆裂。于是有一版传闻说，展昭威武雄壮，满身肌肉，打归空的时候一用内力，筋肉将衣服都胀破了。展昭本人其实挺喜欢这一版，可惜见过他的人都只是笑了一声。也有人觉得展昭会铺白玉堂可能是因为他内力满溢，导致身体过热，而白玉堂天山派的功夫极阴寒，因此铺起来比较凉快。展昭每次听到这一版都会胡思乱想， 铺着凉快，那耗子又不是冬瓜。 将白玉堂和冬瓜放在一起想一想，展昭自己都会笑一声。还有人觉得展昭和白玉堂貌似内力互补，白玉堂不是一直住开封府吗，他俩可能正一起练什么功夫，所以才会使展昭内力突飞猛进，连归空都被十招内解决了。展昭听到这条传闻的时候还是认真想了想， 要是跟玉堂一起练内力要怎么样练呢？ 想啊想啊，展护卫这一天食欲会特别好，面色也很红润。当然了，最离奇的那条其实是开封府内部传出去的。据说某天萧良拉着小四子的手一起上街，按照公孙开的单子买药材。小四子在等掌柜的包药材的时候，就跟几个路过的大婶聊天。 小四子呀，展大人和白五爷究竟是什么关系呀？ 小四子眨着眼，摸着胖乎乎的下巴，仰着脸想。一旁萧良最快先开口了：“ 关系可好了， 好到哪种程度呀？”“ 嗯。” 俩小孩都仰着脸，想着该怎样形容呢？ 他俩住一起吗？ 嗯呢。 吃饭也在一起？ 嗯呢。 睡一起吗？ 嗯呢。 一张床？ 嗯呢。 小四子点头再点头，最后一个大婶灵机一动， 他俩见过彼此家长了吗？ 家长？ 就是家里的长辈。 哎呀，早就见过了，可熟了。 小四子没来得及说，萧良帮着答。小四子歪着头想了想，也对呀，白白的家长是天尊，猫猫的家长是阴侯，可熟嘞。于是继续点头。 嗯呢。 小四子几个嗯呐的直接后果就是，据可靠消息及知情人士及内部亲友透露，展昭和白玉堂已经有婚约了。所谓八卦传闻害死人，这一条传闻传出去之后又成了另一个谜团，究竟是展昭和白玉堂彼此各自有了婚约，还是他俩之间有婚约？展昭对这一版本也比较好奇。 是那白耗子有婚约了，还是我俩什么时候有了婚约啊？ 于是乎，最近开封府所有人茶余饭后都在谈论展昭和白玉堂。原本想在开封府里觅他十天半个月，等风头过去了再出门的展昭，却发现十天半个月之后传闻不止没消失，还越传越怪，于是继续眯着不出门。而江湖人对展昭的评价也从原来的超帅、脾气超好、爱管闲事儿，并且武功极高，变成了帅是帅，武功也高，就是有些古怪，囧萌囧萌的。为此，一下子从开封盟主转变成囧盟主的斩护卫时常顿足。 爷的一世英明啊！ 说起来，白玉堂也算这次传闻的主角之一，名副其实的躺着也中了一箭。不过介于他平时冰山脾气面瘫脸，也没人敢主动问他。不过这一个月，开封府各大酒楼饭馆的人都认识他了。白五爷是个吃客呀，尽买好吃的，打包外带还不重样。偏偏五爷还是个大方呢，每次要不然不买，一买就几桌。好些饭馆的人都感慨，帅哥就是帅哥呀，这么吃也不见他胖。其实有同样感慨的还包括白玉堂本人。展昭闭关这段时间，白玉堂每天变着法子不重样的给他弄好吃的来，可奇怪的是怎么养都不见胖，这一点让白玉堂觉得比传闻本身更诡异。殷侯说这是正常的，展昭在磨弓的时候，义工的老魔头使劲喂，可他就是吃不胖，倒是他院里的猫猫狗狗一个个肥得跟球一样。于是每次买饭必定给开封府众人也带上一桌的五爷，发现开封府上至包大人，下至小四子都胖了一圈。然后到换季换衣服的时候，白玉堂成功的拉了整个开封府的仇恨。小四子捏着胖乎乎的胳膊，开始拿苹果当晚饭，不然去年的衣服都穿不上了。包大人每天都早起打拳，觉得自己再吃下去有向庞太师发展的趋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